首先来关注第一条哈，北京欢乐谷甜品王国即将开放了。清明小长假的首日，为期75天的北京欢乐谷第12届国际时尚文化节开幕。这届时尚文化节将引入街舞、动漫、跑酷、少儿科技大赛、摄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时尚元素和主题赛事的活动，活动持续至6月的18号。那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在清明小长假首度揭开神秘的面纱，入园的游客均可尝试体验全新的甜蜜空间，并乘坐部分的游乐项目。据悉呢，10万平米的量身定制的四期甜品王国将于4月29号，就是五一小长假的首日正式开放，囊括了13个大项的游乐项目、100场的艺术表演、全新 IP 饼干警长等等。开放之际呢，还将举行少儿科技的创新大赛、摄影大赛等主题活动，营造更好玩、更有趣的体验氛围。那4月5号至6月18号第12届国际时尚文化节期间，北京欢乐谷各大项目呢均正常的运转，不仅是有震撼刺激的极速飞车，还有极具冒险精神的太阳神车，更有甜蜜空间。四期甜品王国全新开放，送各位不一样的甜蜜和时尚。第二条来关注内蒙古的事儿哈，进入四月了，内蒙古自治区两大草原之一的锡林郭勒盟 2.24 亿亩的草原陆续进入了为期30天的休牧期。提醒大家一下啊，休牧期间呢，每亩草场呢将得到 0.75 元的补贴。据了解，这是锡林郭勒草原规模最大的一次带薪休假。那据了解呢，春季牧场返青的时候休牧，可以有效的避免牧民过早的被就是牧草过早的被牲畜啃食踩踏，而导致草地生产力下降、牧草种群的退化等问题，对草原生态的保护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呢，也是推动了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畜牧业经营管理转变，有效促进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当然，不仅仅是针对牧民的哈，针对游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环保，也是在这个时候呢，选择其他的出行目的地。现在呢，智能手机都有的人脸识别的功能，对不对？那现在是有条信息告诉我们，人脸识别安检系统亮相首都机场。随着首都机场迎来清明节小长假出行的高峰，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智能旅客安检系统在首都机场2号楼的航站楼亮相了。旅客过检的时候啊，系统将对旅客进行身份识别和身份信息的绑定，并与旅客随身行李相对应，提高安检通道的运行效率。原来的传统安检模式当中啊，每一个安检环节基本都是靠人工操作，尤其是随身行李的过检等待时间较长。新的智能安检系统呢，对旅客携带的常规行李物品能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安全识别和处置，效率较之前大幅提升。据统计，传统的安检系统每小时通过160人左右，试运行智能安检系统后呢，每小时可以通过266人。那需要提醒各位注意的是，3月25号起，首都机场开始执行夏季航班的时刻，航班分比相比冬季呢有所变化，早出港高峰的时段为6点到9点，晚进港高峰时段为22点至晚上的1点。首都机场建议游客，尤其是在早出港高峰时段，需为值机和安检环节留足充足的时间，尽量携带随身的行李。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9:25，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旅行号1073，各位周一好，我是周准。在关注了三条国内的信息之后，来关注三条国外的信息哈。法国在2017年国际游客的数量创了历史的新高。那法国外交部发言人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2017年法国旅游业强势回升，全年一共接待国外的游客啊，达到了近89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发言人还说啊，17年法国在住宿的国际游客过夜天数同比增长了 6.8%。俄罗斯、日本、中国、美国游客呢，同比分别增加了 32.9%、22.1%、19.3% 和 16%。来自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的游客也明显的回升。发言人还重申法国旅游业的近期发展目标，计划到2020年接待外国游客达到1亿人次，实现旅游的收入500亿欧元，约合3873亿元的人民币啊。那受恐袭、天气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16年法国旅游业受到了重创，得益于大巴黎地区实施旅游重镇计划以及整体安全环境好转，17年呢，法国旅游业是回暖了。旅游业是法国重要的产业，其国内的增长总值占到了 7%， 约提供大概200万个固定的就业岗位。了解法国，来关注日本的一条消息哈。奈良的小鹿呢很受大家的喜欢，但是奈良的小鹿毕竟是动物，现在一条消息告诉我们，奈良小鹿咬伤游客，日本公园发布了安全的贴士。据日本的共同社报道，日本奈良公园3号发布了游客投喂动物的安全贴士，以避免游客在园中投喂放养的鹿的时候被咬伤。奈良公园地处奈良市的东部，附近有著名的东大寺、春日大社等等，是赴日旅游的热点，尤其游客投喂园内放养的鹿而著称。但也是由于这种亲密的接触，导致一些游客被咬伤了。据园方的统计数字，2017年有180多人被鹿咬伤，伤者中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138名国外的游客。鉴于此事呢，奈良公园决定在游客购买投喂食品处设立呢中日英三种语言的指示牌，提醒游客投喂时动作要快，不要挑逗，以免鹿被激怒之后攻击人类。如果食物已投喂完，要及时伸出手向鹿示意，而不是一味的进行进一步的亲密接触。也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啊，特别是小朋友们哈，如果家长一下子没看好的话，小朋友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安全的预警级别的设防，以为鹿呢就是跟我们一样很亲近很懂人性的动物。但是不要忘记，鹿也是野生的动物，也是具备攻击性的，外出出行一切安全第一。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新鲜资讯，这些资讯来自于旅行号1073。我们节目每天11:30到12:30直播给各位，每晚21:00重播给各位，各位不要忘记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马上听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下半段以及上半段为各位准备哪些在清明时节出行的计划以及信息的回馈了。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 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 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哈，其实大家在过节的感受当中，觉得天气的变化哈，有时候觉得小区的这个绿化还是一片的枯黄，也许没有什么的绿色哈，也许连续两天晚上您再看看户外室外的景色，那真是被花儿铺满了，也是在微信的朋友圈看到了很多朋友出门踏青赏花，然后祭奠的一些非常好的这几天的行程的，在照片里看到了花都开了，梨花还有桃花，各种的花都开了，人的心情会不错。春风十里哈，希望大家也是注意哈，近期的花粉的过敏是比较高的一个期间，提醒大家近期本市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的水平，明天本市北风七级阵风啊，有利于花粉的扩散，敏感人群尤其是重度的过敏患者一定要提醒大家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盛的地方。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清明小长假的一些假期的知识和补给哈。其实在假期当中很多的听友也是出去玩发来了感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吉里说，突然想换名字的奇异说，清明假期去了丽江旅游，去玩还是图开心的，虽然3天就逛了这么几个地方，但是去丽江嘛，就是去体验慢生活，慢慢来才安逸，认识了学校里遇不着的有趣的人和司机师傅、客栈老板，天南地北的唠嗑，在下着雨的夜晚窝在古城客栈的2楼看雨，哎呦好浪漫啊，和朋友闲聊难得的放松，假期还是出门走走比较有意思，总待在学校里会发霉的哦。这位朋友叫做会有爱情路过说，很羡慕动车上坐我旁边俩阿姨，年纪呢大概50-60岁，好像是姐妹又好像是好朋友，两个人从上车坐到我旁边就一直聊天，感觉就是所有的这种情绪都会被他们的聊天所感染哈。现在我们的年轻人能这么一直聊下去吗？好像看手机的时间比沟通的时间多了许多是吧。萌萌的小18说，清明小长假一个人一个城，趁着放假出去走走是不错的选择，景德镇的瓷器不错，看着就买，买不起呢就放那儿看，陶溪川的夜景适合拍照，这是大家的一些旅游的回馈哈。看大家清明长假都没闲着啊，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的信息啊，这是关于清明小长假的信息。在过去的草长莺飞的清明小长假呀，令旅游市场迎来了勃勃的生机。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综合测算，清明假日3天，旅游消费高涨，文化需求活跃，全国国内的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了 1.01 亿人次，同比增长 8.3%， 实现旅游收入421亿元，同比增长 8.0%， 旅游迎来文化休闲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来自于途牛、驴妈妈等在线旅游网站的假期盘点显示，亲子游、家庭游客群为本次小长假出游的主力军，周边游出游的人次呢占比达到了37%，继续领跑清明的小长假市场。不难理解，因为清明小长假不是很长的时间哈。国内长线的方向呢，像云南、海南、福建等地是人气火爆的，出境游市场方面像塞班、毛里求斯等海岛目的地受游客的推崇。那今年的清明小长假出游情况来看，尽管正式假期从4月5号开始，但在拼假大趋势下，4月2号到4号请3天假，与3月31号、4月1号双休日及清明节凑成8天长假的人不在少数。因此，第一波清明出发高峰主要集中在3月31号，其次便是小长假开始后的4月5号了。来自于途牛的监测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期间，上海、北京、南京、天津、 深圳、广州、沈阳、杭州、武汉、成都是出游热情最高的十大客源地，其中上海、北京、南京等地消费者出游热情常年不减，持续保持客源地前三的地位。那按照出游方式的划分，像跟团游、自助游仍是人们出游的主流方式，同时新兴的半自助游方式也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出游人次占比也是高达了 18%。 从出游的人群的方式来看呢，亲子及家庭的客群为本次小长假当仁不二的出游主力军，其次是闺蜜情侣组合，在结伴出游的客群当中，三到四人的小群体最为常见，三到四人订单出游人次占总出游人次的比例高达 22%。 从出游方向看，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周边游、国内长线游以及出游的出境游的出游人次占比分别达到了37%、29%和34%。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刚刚我们听到了一些数字的统计哈，值得一提的是，各位，今年清明小长假人均旅游产品消费均较往年有所增长，这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游客愿意品质的消费，现在旅游的观念真的发生了悄然的变化，以前都是买买买，现在呢转变到玩玩的精致，玩的自我，各种 DIY， 当然住也很重要啊。其实在出去玩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有很多的像一些喜好的点，比如说在下面呢我们会说说一些清明假期周边游目的地景区人气爆棚是哪些占到了主力军，而且现在旅游机构的景点加酒店加当地游是热门的热销产品，而且自驾热门地也是周边游占比最大的，而且还有文旅合一，文化旅游也是逐渐的走热，错峰出行拼价出境，可以刚刚听到了8天的时间，出境也是不稀奇，可以出境玩一玩哈。而且就是北上广深仍然是最大的客源地，在中国内地来说，95后最爱住的是什么酒店您知道吗？这些都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呈现给各位。把这首歌听完哈，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下半段再见。 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是天气多云渐晴的样子，偏南风2到3级，气温18到15度。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北京地区逐渐转受低压前部偏南风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来关注花粉的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105粒，浓度偏高，预计10日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200到300粒，保持偏高的水准。近期本市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的水平，明天本市北风阵风7级，有利于花粉的扩散。敏感人群，尤其是重度过敏的患者，外出务必做好健康的防护，远离花草繁盛的地方。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李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刚刚前两首歌啊，就是准备的呢，是一首《春风来》《春风吹》，另外是《春风十里》啊。道道怎么样？你感觉这俩歌还是挺节奏欢快？这首歌代表了一个 相当的欢快。 对， 我在接彩的路上，我跟你说，我刚才去接彩，感受了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要盘点那个清明， 对， 就是说他那个去向在哪里嘛。 是。 然后由于我呢是只在小区游，然后并没有出去，然后我说今天这个上班第二天了，然后我得去好好感受一下啊。 对。 今天大部分人才刚刚回来， 你发现没有？突然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 还真是 梨花开门，不用开门自己就开了。而且那天我去那个前门胡同，不是还有胡同吗？ 对，前门现在不错啊。 对，我去溜达溜达， 闻到了丁香花的芬芳、 哦、 就从那就那不叫小区胡同口种的丁香树， 嗯， 哎呀真是很，因为天气也不错昨天哈， 嗯嗯， 就是然后就感觉难得的溜溜春天的气息啊， 哇、哦、真的是昨天天气特别的好、嗯、我跟你说我又是在我们小区里面感受到了丁香的气息， 是不是第二职业了、啊、 对，我跟你说我们小区丁香、 啊、 玉兰、 梨 花、桃 花、 梅花、梨花、杏花全有，还真是一样一颗， 刚到小区 一样一颗，我还不知道它怎么种出来的。 反正过去的清明假呢、大家出行的出行、错峰的错峰、拼假的拼假、 嗯、 有很多的这个选择哈，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型哈、 嗯、 跟到的跟各位再说一说哈。 好的， 自驾热门呢，大家喜欢开着自己的爱车出去溜达，周边游占比算，因为就三天时间开远了也不行， 是的， 对吧，还有一些电动车还得充电 电动车不能上高速吧 是吧，了解一下啊、选择短途的周边游，既不耽误扫墓祭祀哈、又不耽误出游散心，一举两得。 嗯， 小长假期间国内高速公路队七座及以下客车实行免费的政策，那些买七座的吧，就是那上 高速、原来是免费的呀， 对，上高速站开始卸座了 啊，早上昨天开车出去了忘了， 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自驾出游的需求、旅游机构的景点加酒店加当地游项目热销， 哎，是的、其实现在就是玩法是多种多样。那清明假期哪一些周边游目的地以及景区人气爆棚呢？ 所以说， 据统计是这样的， 嗯、 包括刚才接采问了几个人， 怎么样？大家热情吗？热情 啊，挺热情的。但是大家纷纷选择的是我们华北地区， 华北， 对，因为都是北京周边， 是近嘛、 啊？对，但是就全国来看呢，华南方向、桂林、厦门、张家界、广州、珠海等地是较为热门的。 哎、 像漓江、鼓浪屿、张家界风景区，还有呢，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珠海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等景区、人气较旺。 这些 华南方向 肯定是榜上有名的。 对， 嗯、 那华南方向呢？是华东方向，对啊。游客偏爱像杭州、无锡、黄山、上海、扬州等地、还有像这个西湖、乌镇、源头渚、黄山风景区、上海迪士尼乐园等景区都是热门地。 刚刚参加了很多华北的朋友 对，刚刚接采完很多华北的朋友啊。 华北方向， 嗯， 北京、 对， 洛阳、泰安、济南、晋中等人流汹涌 汹涌， 现在你猜着我得绝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俺真是不屑，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天哪， 是吧？小心啊！ 对，都用汹涌来形容了。 华北方面，北京、大家对故宫、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古北水镇，还有山东的泰山景区青睐有加。 哦， 爬爬泰山， 对，大景区都是 啊，1800多米啊。 是的，来放眼西部方向， 西部哈、 西部，成都、丽江、昆明、大理、阿坝等地都是游客的热门选择。 还是不老几位哈、 还是老几位、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洱海、九寨沟、大理古城等等景点，那是接待了大批量的游客。 真滋啊， 嗯， 豆豆啊， 哎呀，可兔， 俺不是安了个微信朋友圈吗？俺那个微信那个内存太大了，俺那天清除、哎呀，一清除把照片全清没了，看不了回复了。 哎呀！ 提醒大家一下，那个内存、 你是怎么清的呢？ 那就是微信清理内存嘛。 是吗？ 一键一键就没了。 一键就没了，你小心点，你有选择性的清啊。 我觉得就是咱们周头跟咱们节目都这么多年， 嗯， 给他换一个大点的手机， 好， 买个16G 的。比我大多了，我以前是4G 的。你看看它是不是4倍的提升 啊？它以前用的是非智能机 啊，能查卡，查卡提供300来兆。 嗯、是是是，能还有这个挺好，还有储存卡的。 对，你不要小看、现在一个照片动辄8兆10兆起，高清那你像 是 对吧？没存几张就没了。 对，我昨天下个 Word 文档、那个 APP 还得占我150。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小心照片啊，该导一导导一导。如果内存够的话，可以哈。 对， 微信现在占了我们手机内存绝大部分的空间，你看看内存很大。 真的，那个内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不建议大家一键清除，因为有好多重要的信息真的就没了， 随着就没了，一点被啪。 那都是证据啊，你搜索不到了。 对呀、看小图看不清细节。随着气温逐渐的回升，给你换啊，别着急，好嘞啊， 给你换个 16G 的啊。咱俩这样不好啊， 还是16就16吧。 是啊，国内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换成256G。 都相继进入了旅游最佳时节。 嗯， 从游客的出游情况来看，拼假的影响哈，清明假期国内的游客，国内长线行程安排较往年平均延长了一天半。 哦， 大多数游客较为青睐像云南、海南、福建、四川、广西、陕西、西藏、广东、江苏、湖南等地，像那个有一个六日游的线路，那真是抢 六日游啊， 特雪游，四川成都、都江堰、九寨沟风景区双飞六日游，这是其中一条。 是的，另外一条像丽江、大理、香格里拉双飞六日游， 好好的， 这些产品都是人气火爆，难怪今天他们才回来， 对不对？ 嗯， 因为你卡这点是吧？ 是 啊。其实我们现在出去玩呢。 嗯， 文化很重要 啊，文化真的很重要。 你像一个人长得好看的，内心也很丰盈的时候，那带出来就是整个就是董卿的气质了，对不对？文化 对呀，我跟你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和内涵，是他的这个气质 能带出来的、 散发出来的。 对，现在文旅合一，文化旅游正在走热。 是的，一定要是有文化作为一个依托，我觉得这个旅游就会提升一个更大的空间。 对，你别一说话就这那个没别的词儿的，按着这啊啊，这不行。 对呀，我觉得我们最起码。还是得有个然后吧。 对啊，对，那天啊，咱吐槽一下。 怎么了呢？ 听了一档，就是新闻节目，就主人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说话呢，就跟嘉宾一聊天的时候，不是新闻的这个节奏了，开始聊了大概八句话，我数了数，一共有说了十六个这个。 这个。 对这个。 这个新闻， 这个、哦、他就会这样， 这样 哎，这个、 啊、 这个他老这个、 哦、 一聊就感觉不通顺，少了那个连带的情绪的播报， 啊、对， 他因为他老播报嘛， 有口头禅嘛，就每个人他可能不自觉的一下就说出来了， 是是是，嗯、你是说多了哈，回来哈， 回来回来， 那个主持人叫文化， 那是不可能的。嗯， 文化和旅游共荣共生，引领新时代国民消费的升级。 嗯、 像驴妈妈联合了中国旅游研究院的专项调查显示，你看非常权威哈。 是的。 清明假日期间，近郊的祭祀扫墓、 嗯、 踏青赏花是居民出游的主要动机。像以博物馆文化嘛，文化遗产、文化展演、祈福、宗教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游走着，这一点我们的谭焕宇先生就是做得非常棒。 是的，他是非常喜欢这种旅行。 对， 马上他哎，他现在有没有在英国？ 应该 已经 差不 多 了 哈， 对，要去英国。 对，待40天，哇，真的是非常的，都不能说奢侈，他是真的深度游， 真的是喜欢。 他就是、对啊，带着文化去旅行。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在38.1%这个人群当中呢， 嗯、 谭焕宇绝对是其中的一份子啊。 是。 那文化展演也是吸引了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 嗯。 哎，主打文化 IP 的景区、哦、逐渐赢得了游客喜爱。 比如说，这个树是谁种的？ 哦、谁种的？ 哪年？哦、哎，这不是爱心的推广吗？ 对啊，这个其实大 IP 也有很多，像现在文化和旅游结合的一个方面，你比如说像影视，这也算是文化里面的一个。 对。 对。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不就带回了一个景区吗？ 对, 对， 不要小看这些啊、嗯！ 是的，这都是属于大 IP 行这个领域里面的。 嗯， 那博物馆是追古抚今的好去处， 没错。 这个清明节假期，故宫博物院、青岛啤酒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上海汽车博物馆、杜甫草堂博物馆、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天一阁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的景区，成为了十大热门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看到没有？博物院，咱虽然排名不分先后， 哎、 第一个先说的他， 那肯定是故宫博物院， 绝对的， 因为我、哦、反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亲临过现场吧？ 哎呀，那必须的！我跟你说，一定要找一个天好的时候、 嗯、 去故宫，好好的感受一下。 品民 ，你是找不到地方，可能你可以自己带点儿。 溜达 啊， 感受大国气质啊！ 是， 世界文化遗产景区也成为游客的心头好哈、啊。 嗯， 都江堰， 嗯， 黄山风景区、故宫博物院、鼓浪屿、明孝陵、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庐、 嗯、 山风景名胜区、青城山，还有拙政园 啊，拙政园、 宏村是十大热门世界文化遗产的景区。 嗯、 我觉得咱们的环宇都去过，应该 都去过。 对，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都江堰放水节，通过了三幕十景的画卷，将都江堰的历史文化精彩呈现给民众，引来各方游客的转发和点赞。 是的，各种 上追捧， 转发转发。 对，那印象刘三姐，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哦， 山水石经演出，杭州印象西湖，东京梦花表演， 哎， 武夷山印象大红袍石经演出，长恨歌， 嗯， 印象澜沧江游轮， 对， 南京大报恩寺石经演出的报恩盛典， 嗯， 还有像海棠湾水稻公园田野狂欢的大型石经演出，是不是都水稻？印象丽江的表演，印象普陀石景表演，都是深受游客喜爱的十大文化展演。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哈，嗯，其实清明时节不要忘记登高祈福这样一个环节， 嗯， 哈，在饱览自然风光，愉悦身心的同时，像缅怀先人为亲人祈福是我们要做到的啊， 嗯。 峨眉山、灵山大佛、衡山、三清山、寒山寺、舟山、普陀山风景区，那天查了一下，舟山离咱们北京挺近的，坐飞机2个小时不到就到了，很近， 哦， 而且空气清新。 是的，其实舟山群岛因为离上海更 近 嘛， 对， 对，所以就是差不多。 海南的南山寺、 嗯、 塔尔寺、九华山、武当山在祈福类景区中排名前十。 是，这个小长假绝对去祈福的人也是很多的， 很充实哈，很充实。 一刷朋友圈也能看到很多。 对对对对，希望这个我们的亲人和友人在天堂生活的快乐幸福，我们要在下面好好的过好自己，他们也在天堂会对着我们微笑呢。 啊，是的。 接下来呢是错峰，哎，错峰拼价出席已经不是稀奇的事儿了。 是的，现在大家都这个讲究拼价嘛，尤其是昨天那个星期天，估计好多被好多人拼到里面了。 对， 嗯，是。 对， 对， 对。 那错峰出行这个拼价出境游，那估计也去不了太远的地方。那看吧，从清明节出境游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还是泰国， 泰国， 然后第二就是日本， 嗯， 然后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泰国、日本、印度尼西亚，你看他们这歌就从这儿来了。 哎，对， 嗯， 那基本上排名前几名的都是离咱们国家 不算太远， 对，然后才是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俄罗斯位居热门目的地 top ten。 嗯，这世界杯一举行，俄罗斯， 哎，现在已经好多人去了， 厉害了，厉害了， 都在那儿了， 对，哎呀。其中樱花游带火了日本游，以及泼水节带动的东南亚游尤其受到游客追捧，泼水节好多朋友已经去了， 嗯，是， 嗯 嗯。那同时呢，对于亲子出游的家庭而言，出境海岛是较为热门的选择， 必须的。 普吉岛、 哦、 冲绳、芽庄、巴厘岛、沙巴、塞班、苏梅岛、毛里求斯、塞舌尔等上榜热门出境海岛目的地前十名榜单， 普吉还是第一名， 对， 厉害。 普吉，哎，你说真是特别牛，我觉得。 我的天，好多年了。 是的，好多年了，没关。 哇，长滩岛关6个月呢。 对呀、啊， 对呀、啊，我就觉得普吉岛那天看个图片呀、 啊， 说反正巴厘岛是被霍霍的够呛了，我看着。啊，那个普吉岛就要好好保护一下，你人力到那边呀、啊嗯、光欣赏风景，但是你也环保， 对， 不能破坏他们的生态。 是的，我觉得这个坨坨说的特别对啊，不管你去什么样的海岛都不能破坏当地的生态，因为有的时候人一多，它承载的那个压力本身是就是有点过载了， 土地、植物和动物都在承受人类带来的压力、 哦、哎，所以其实就是普吉岛这个还是做的相对来说会 当地部门也不错， 对对 对， 对， 对， 做的还是很好的。 是的、 嗯、 其实游轮游也受到游客的追捧、 嗯、 啊，清明小长假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 嗯、 挪威真喜悦号、哥斯达塞琳娜号，哎呀、 嗯、 天海新世纪号、星梦世界梦号人气火爆。 哇，现在游轮也是一大增长点。 嗯， 对， 非常好， 下去。那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预测，假日期间游客人均花费达到417元，这是含加油费等等啊、 嗯、 其中消费额在301到500元之间的比例是最高的、 哦、 为39.68%，消费额501到1000元比例次高、哦、是34.75%。 嗯， 那景区是旅游消费的重要领域，像驴妈妈旅游网的预订数据就显示，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各大景区迎来春季客流高峰，整体市场同比增长35%，其中文化类景区门票消费同比增长58%，很好、 嗯。 文化展演吸引了游客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成为清明旅游的一抹亮色。 说到下面这段话，想起小时候去扫墓的时候哈， 啊、 嗯 哦，对，烈士陵园 对都得去， 嗯 嗯，各地烈士陵园 是 革命纪念场所，人潮涌动、 嗯， 游客向革命英烈致以哀思，献上敬意，也是一个主题、嗯、哈。 是的， 红色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明显增加，清明的当天湖南这个地方啊，韶山 嗯 接待了游客大概超过了6万人次， 嗯， 然后呢有4400人参加了一些纪念馆。 是 清明期间重庆的沙 沙坪坝。 沙坪坝歌乐山烈士陵园接待游客11万人次。 哇， 甘肃会宁会师旧址接待游客2.7万人次，都是红色基地哈。四川小坪故里、朱德故里、陈毅故里等景区接待游客均过万人。其实这些都是让游客去络绎不绝感受革命先烈的地方。 对， 谢谢他们， 很肃穆啊！ 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是的，那据悉呢，山西、湖南等地推出具有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和多条春季踏春游览路线，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景区接待十分火爆。由于此小长假的特殊性，那清明返乡祭祖之后，许多游客就会选择去近郊的郊野景区、公园、古镇去旅旅游， 顺便啊， 对，回忆一下家乡往事，感受一下风土人情，带动乡村旅游市场的火热。像贵州节庆游、乡愁游等旅游线路和产品， 乡愁游 对受到了游客的青睐。西江千户苗寨单日接待游客就超过4万人， 哎、 其中96%是自驾游客。 苗寨厉害， 我觉得贵州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旅游这个行业产业棒棒哒。 网络平台统计2018年清明小长假人气榜显示，踏青赏花逛游乐园是今年清明假期出游人气首选。游乐园也可以在家门口逛嘛， 对， 是不是？日本赏樱、海岛度假依然是出境游的主流选项。哎呦，现在都统计95后了。 是的，95后，你想今年都 24、34岁。 对呀、 哎呀， 23了， 刚大学毕业，天哪！ 正值青春年华啊， 是 95后呢？ 加。 对，他们在出游群体当中的占比逐步加大，因为他们也成年了，也毕业了，也马上要参加工作了。 对 啊、从住宿的目的地来看，像武汉、郑州、成都、西安、北京成为95后最爱的城市。 微信朋友圈里吃成都的不在少数啊， 啊， 好多朋友在成都、 都在成都， 就发那些吃的， 然后还有逛的，就是那种闲适的感觉，隔着屏幕你都能感受到，气死了。 北上深。仍是最大客源地，没有广啊，北上深。 因为可能95后基本上80%来自广吧。 而且统计了一个数字，让我们觉得还有挺有意思。95后最爱住武汉酒店。 为什么呢？ 哎呦天，怎么回事啊？美团，美团现在也厉害了哈、那个吉祥物挺有意思的哈。 啥 景啊？对，2018年清明小长假人气榜来看，清明小长假期间境内交通北上深。认为最大的客源地北京、上海、深圳吧。 对， 昆明、重庆、成都的游客需求量十分可观，境内交通热门城市目的地分别是上海、西安、重庆、昆明、北京、成都、广州、深圳、郑州和南京。 这么几个城市哈、然后北京、杭州和西安、这三地的酒店入住人数将明显增长， 是 方便的交通和地理位置成为了游客选择的优先因素。像情侣约会呀、休闲度假、亲子酒店成为最受欢迎的酒店住宿场景。其中95后游客他们的选择更偏重文化之旅，拥有着悠久历史的武汉、郑州、成都、西安、北京，厚重的文化沉淀吸引了最多的95后游客。 原来是这样， 是的， 我们刚刚误会你们喽。 是的， 谢谢啊。其实现在年轻人有年轻人看世界的方式和方法， 当然， 对不对？我们80后呢，要向他们学习。 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说谁跟社会脱节，而是我们本身就存在着代沟，因为我们成长于不同的时代。 十来年。 对，真的是十来年了。他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 太快。你看他们之前就是交流就是微信啊、网络居多，以前我们是书信写的时候，他们也好像没经历过年代，对不对？ 你看现在00后又用回了 QQ。 对。 对，他们不用微信，这个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QQ爱。鲁先生乐队是非常年轻的乐队， 是的， 也都是90后，估计肯定是了。他们写的歌曲， 别说了， 充满了春风十里的味道哈，既好听又不显得那么的初级化，我觉得非常好听， 又不显得很稚嫩。 是的，是的。今天呢，我们节目跟大家回顾了清明这个18年过去3天时间，大家的出行的计划、出行的主题哈，我们也很有收获，因为我们都没有出去，我们只在小区以及周边走了走。 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小区游， 对，但是依然感觉到春风十里的味道。 对， 对不对？谢谢大家的收看哈、收听啊，收听、收看啥时候能来呀？北京时间呢、 那收看咋 了、就联系上了啊。现在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是周准， 是大大， 明天再见喽。 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伤口。